第三十五课，你好点了吗？一句子。 253，王兰被车撞伤了。 254，带些水果什么的吧。 255，医院前边修路，汽车到不了医院门口。 256，从那儿走着去很近。 257，你好点了吗？ 258，看样子你好多了。 259，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。 260，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听说王兰被车撞伤了，是吗？ 是的，她住院了。哪个医院？人民医院。今天下午我们去看看他吧。 好的，我们带点什么去？ 带些水果什么的吧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去买。 对了，最近人民医院前边修路，汽车到不了医院门口。 那怎么办？ 我们在前一站下车，从那儿走着去很近。二， 王兰，你好点了吗？ 看样子你好多了。 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。 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，保证你喜欢。 谢谢你们。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？眼镜摔坏了，看不了书。 别着急，我拿去找人修。 你好好休息，下次我们再来看你。 不用了，大夫说我下星期就能出院。 真的？下个周末有舞会，我们等你来跳舞。 好，我一定准时到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王兰被车撞伤了。 二，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。 扩展。一，天很黑，看样子要下雨了。 二，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幸福。 三，那个戴墨镜的人是谁？四，生词。 被撞什么的，看样子，最近，保证，眼镜，着急，周末，准时，树，倒，沙发，病人，杂志，糖，方便面，面包，黑，戴墨镜。 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小王住院了，上星期六我们去看他。他住的病房有四张病床，三张病床有人，有一张是空的。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正躺着看书呢。看见我们，他高兴极了。他说想出院。我们劝他不要着急，出院后我们帮他补英语，想吃什么就给他送去。他很高兴，不再说出院的事了。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八个，爸爸，走吧，出发，方法，理发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请问王兰住在几号病房？ 她在五号一床，可是今天不能看病人。 我有点急事，让我进去吧。 什么事？ 她想吃冰淇淋，现在不送去就得喝冰水了。 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把冰淇淋给她送进去。